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往东边一看，这天真不错呀。 对，今天出门真是得戴太阳镜，没想到昨天也没下雨啊，今天怎么天洗得这么干净呀？ 是吧，天不错，而且呢你看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利用暑假期间学生们也好好的可以在这样的明媚的阳光下好好出去玩会儿。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当然了，除了出去玩还可以去图书馆 啊，是， 比如说北京的很多地方的图书馆，不光是现在叫国图啊，原来我们上学叫北图啊、首图啊，这个图书馆设施都很不错， 能去写作业、 崭新的硬件设备，舒适的就业环境，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那儿不错。 是， 然而这两天王女士反映说，本来应该安静的就业环境被追跑打闹聊天吃东西的不文明现象给打破了， 这咋还变游乐场了呢？ 哎呀，记者前两天也是来到了他所说的朝阳区图书馆，刚进大门，凉爽的空调就把闷热挡在了门外，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把心给静下来了。 是， 哎，刚刚进这个开馆嘛，来借阅的市民不算多，分散在四处。记者在青少年借阅区里边找了一个桌子坐下来，有几个小学生呢正跟那儿翻呢，有个这个中年人正盯着电脑屏幕跟那敲打键盘， 这一切都很和谐呀。 所以当然这种安静的氛围没持续多久，那就被两位大妈的聊天声给打破了。 朝阳大妈 什么朝阳大妈？ 朝阳图书馆里的大妈。 这个跟咱那个啊热心好市民不一样 啊， 是大妈。哟，今儿没去幼儿园呢？别提了，幼儿园不好好吃饭，这不是愁的我呀。 哎， 两位大妈聊的不是自己，两位大妈聊的肯定是自己孙子啊。这个在借阅处门口俩人偶遇，就如若旁若无人聊起来了。 别说，学的还挺像大妈那味儿， 对吧？这大妈聊的开心，孩子也开始跟那儿一看，孩子在凑一块儿，那就开始玩起来了呗。两位老人从门口一直聊到自习区，后来呀，嫌这个自习区的椅子太硬，又转到了电脑区旁边的沙发上继续聊。伴随着俩人的聊天声，那中年人，那不是刚才跟那敲电脑吗？ 是， 人家默默的掏出耳机塞进耳朵。小学生跟那看书也跟那皱眉头啊， 这都嫌吵的话。 渐渐的呀，来借阅区的人就越来越多啊，这个噪音呢也升高了不少。借阅区呢一共分为三部分，除了摆有十几套桌椅的自习区，摆放了几台电脑和沙发的电脑区，还有一个低幼阅读区。您听这名字，低幼， 给小小孩准备的。 哎，有几套矮桌椅和矮书架。低幼阅读区的空间比较大，几个熟悉的孩子干脆就把这儿当成游乐场了。 追跑打闹 这四个字你熟吗？ 小时候熟。 人家跟那儿开始玩捉迷藏了， 哎， 时不时的小孩最大的一个武器尖叫，哎呦，跟那儿尖叫两声。在这期间也没见到有家长或者是工作人员上前来制止， 乱成一锅粥了。 这时候王女士正巧啊，也带着他们家孩子进了这个借阅区，说：“哎呦，几乎每天都这么糟糕的环境，这哪儿图书馆？这分明就是游乐场啊！”一脸无奈的王女士跟记者说：“说就是刚才那老太太，每天都带她孙女来，自己脱了鞋啊，就那么半躺在沙发上。 哎呦呵， 老岁数大了，这就算没老不尊是吧？这没老人样。”记者呢顺着王女士的手看到一位60多岁左右的大妈正坐在这个低幼区的这个矮板凳上啊，给小孙女喂西瓜吃的。 不窝得慌， 不是，关键是图书馆吃西瓜您那拉了汤那也不合适 啊。是啊， 是吧，这书都被这个西瓜汤给弄脏了。书架上被乱放乱堆的图书也记录着这个图书馆的遭遇。 这一看就是有人来过。 哎呀，在事儿。是人来过是吧？在少儿馆的书架上，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见乱堆乱放的图书啊，倒插进书架里边，有的书页还跟那儿折着，随意堆在一旁。啊，有一位小女孩在那图书架上找书，拿几本翻两下就胡乱放过去了，再拿一本再两看两眼，哦，放过去了。面对这种情况呢，工作人员据说他们也很无奈，说我们没权利把吵闹的读者赶出图书馆，只能劝。可过一会儿吧，那些不自觉的读者又会跟那儿聊天打电话，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啊，这是他们的说法哈。王女士的说法，她说的是这样，她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管理者应该拿出 强硬性的规定啊，并且严格执行。同时呢，既然把孩子带到图书馆，家长就应该树立榜样，对吧？你当老家的，你得有老家的样子。 是 图书馆呢，让孩子感受的是学习的氛围，不能保持安静。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学习？您还不如带孩子直接去游乐场呢。 对呀，也不仅仅只有自己家的孩子在这儿呢，是吧？ 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可能附近有很多居民觉得这儿有空调，环境好啊，让孩子来看看，离家近，关键是。 是。 关键是您得真的知道图书馆是干什么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啊，一方面是工作人员应该不能说严格执法，就是您的工作职责就应该维护秩序。 嗯。 另外呢，也是希望那些不自觉的孩子和不自觉孩子的家长。小孩不懂事儿情有可原，当大人的还不懂事儿吗？ 嗯， 是吧？ 不过我还真是不知道啊，这个图书馆里的这个制度和规定，如果不遵守的话，不能强制把他们请出去呀。 那你好意思的吗？ 他们都好意思跟那里在里边干，那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维护大家应该有的合理的环境啊？ 所以您得知道什么叫脸皮薄脸皮厚，对吧？这个该有的一些功德您得有，您说呢？ 今天上午啊，候鸟保护组织让候鸟飞发微博说，今天上午有人在清河盗猎白鹭，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两回那大鸟白鹭啊，而且还听到了好几声巨响。志愿者董先生说啊，那个响声啊来自清河桥附近的灌木丛里。 嗯， 九点之前响了三声，十一点多又响了两声。 什么声啊？这 一开始还以为有人在放鞭炮呢。 嗯， 董先生说啊，当时啊，大概有四五十只白鹭在河道那嬉戏呢。那几声响声过后啊，白鹭受到惊吓就飞到树上去了。有摄影爱好者还拍到了受伤的白鹭，我们正跟他们取得联系呢。但是摄影爱好者呀，他们也没拍着盗猎者。昨天下午，让候鸟飞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搜寻，没能找着弹壳。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清河桥东侧的河北岸，看到现场啊，树立起了多块标志牌，提示游人要爱护白鹭。现场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说，两天以来呀，已经有两只白鹭神秘死亡了。就在上午九点半左右，有一只白鹭啊，突然挣扎了几下，然后就倒地死去了。而在昨天，也有一只白鹭死亡。记者呢，随后就找到了这两只死亡的白鹭的尸体，但是啊，没发现有外伤。大家也证实，昨天和今天清河河道里都有奇怪的响声传出来，但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盗猎者开枪导致的。看着这些鸟突然死去呀，那心里真是非常的揪心，希望有关部门能查明死因。而让候鸟飞的人员也表示啊，白鹭尸体上呢没发现有外伤，不排除有盗猎者投毒的嫌疑。 嗯， 工作人员说他们将会在清河蹲守，制止盗猎者。如果找到有人盗猎的证据，将会立刻报警。 嗯，这跟刚才那在图书馆里边说不讲功德、大声喧哗、素质差，这比那个恶劣多了。这 是啊， 是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北京的这个环境越来越美哈。这个一方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动物啊来这儿安家，跟这儿逛公园啊、聊天都行。人家是动物，是不是？咱们更得爱护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意识爱好而侵犯他们的这个利益，甚至是说是生命，对吧？ 不过说实话哈，在这个白鹭出现在清河这个附近的消息啊，接二连三出来之后啊， 嗯，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倒稍稍有点后悔把这个事情啊放在媒体上跟大家去说这件事儿。我甚至都觉得会不会因为有这样我们的这个传播途径啊，被一些不法分子得知之后，反而去打扰了白鹭的生活环境？ 不会， 哎呀，我心里稍稍有一些难过。 犯罪分子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动物的，爱护环境的。 对， 相信他们到那儿，他们刚刚出手就被摁在那。 所以我们在媒体当中跟大家多次呼吁，更多的目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啊，我们的好市民们去保护白鹭，去监督白鹭的这样的生活环境，让那些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 哎，对了，说了半天，今儿跟大家互动说什么话题啊？ 说什么话题呀？ 问你呢？ 您定，您说了算。 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特别忙， 特别忙，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想休假。 这个半年过去了，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 比方说， 我最忙的一天 就忙的脚打后脑勺那种。 脚打后脑勺，形象吧。 这您的工作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忙的，比如说连饭都忘了吃了 从早忙到晚，甚至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脚打后，这都是什么形象？ 这个脚去都能打着后脑勺，你说这人这腿得倒腾多快？ 来，得说说您这一天都忙些什么？ 哎， 来说说我最忙的一天。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昨天呢是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不少市民出行的时候，哎呦，真是道路通畅了， 是 啊，尤其是四环据说显得特别明显 啊。 乘坐公交车的乘客也说了，呦，这车厢里边挤了点肉，你想好多人不开车可不是就坐公交车吗？ 是， 当然上下班上别看挤，还是节约了不少时间。有一位乘客王女士啊，乘客王女士平时经常坐321路公交车上班，她说了，说昨天早高峰的时候，京港澳高速啊比平时畅通多了，但是同时车里边也比平时挤了不少啊。平时朱家坟站上车的人就比较多，哎呦，这是一般等车的人使劲往里挤都能。就反正人家要挤上来啊，但是能挤上来，但是昨天不行了，挤半天估计他也没挤上来。王女士说呀，单双号限行对于公交乘客而言，最幸福的是啊，是公交车能够开起来 啊， 不用耗太多的时间在路上， 爽啊。 啊，最不幸的是就不太爽。 那怎么不爽啊？ 车里边人太多，挤得慌 啊，这么个不爽法 啊，真是有空调还行，要是没空调这车确实是。昨天呢，市民宋先生按着平时的时间从地铁6号线北运河西站进站乘车啊，宋先生说公交车挤，但是至少路上通畅。 是， 但是地铁的人比平时多了好多。地铁平时我们不担心堵不堵车的问题， 是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卡着点来就行。说一进地铁站，我就被地铁安检的队伍给吓着了。 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吧，安检队伍比平时多了2道弯。 哎呦，这人这叫一多。 一路上也明显感觉人比平时少了不少啊，这个路 多了不少 啊，多了不少，这是就是说。地面上人少了不少，进地铁的人多了不少。由于安检的人多，排队，宋先生比平时晚了10分钟到单位。 你看这提前量没打出来， 迟到了。所以你就是这个单双号这个改变，昨天是第一天，可能呢这个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适应。您可别忘了，单双号明天依然执行， 不分周六周日。 哎，不分周六周日，所以您要不然得调整一下，上班的时候您得算计好时间，千万别。晚了啊！人家说路那么顺畅，你怎么还迟到了呢？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其他的时间您得算进去。 昨天呢，是安监局局长带领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加油站、油库等本市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和汽配城等人员这个密集场所来进行安全检查。 哎，这个必须的。这个现在我们知道天津出事之后，我们更应该注意安全。 是啊，是啊，这一查不要紧，查出了不少安全隐患。 哎呦， 执法人员对涉及的油库、加油站、汽配城开具出行政执法文书，而且还会约谈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 都查出什么问题来了？ 去了中石化北京分公司大兴油库啊。在院里边，市安监局局长张树森啊，就跟这个油库的负责人一见面就抛出了一个问题。比方说啊，现在你的油罐冒油了，您怎么分工啊？ 怎么分工啊？ 稍等啊，这两位负责人拿起了厚厚的一本应急手册，开始在那狂翻啊。但是翻半天也没找着相关的答案。 这领导怎么当的？ 这两位负责人着急的额头冒汗。那个我们平常都常搞演练的啊。 那你倒说说怎么分工啊？ 反正就是在边上解释也无济于事啊，这问题没回答上来。距离油库不远的呢，就是大兴华泰加油站，在这个加油站的便利店和办公用房啊是同一栋建筑。执法人员呢，居然在站内的工作区域的房间里发现了烟灰缸。 啊！ 这执法人员都很惊讶，你说这加油站里边怎么能抽烟呢？ 然后执法人员就要求加油站启动泄油口突发火情的应急预案。也就是说啊，假设这时候你们那个加油口泄油口突然着火了怎么办？只有站长拿起了灭火器冲了出去，但是员工基本没什么反应，这不知道怎么办。不远处的加油工作也没有停止。 你看这边是领导懂啊，但是员工不懂。刚才那个是翻那应急手册，是领导满不懂啊，这不知道员工懂不懂 都不行。这执法人员现场就对加油站开具了行政执法文书，都得约谈他们的上级主管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行业哈，不管是领导和职工，对于安全的很多措施其实也是自己本行业的一个基本的素养都得懂，是吧？一旦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像这种像什么汽油库啊，包括这种啊这种加油站呢，您更应该是懂得安全出现一些应急预案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不出事儿啊，这一切都太平，出了事儿之后、这都出大事儿。这油库也好啊，包括这危险品储存的仓库也好，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哎呦，想想我都害怕。还好这次执法检查很及时很到位，查出了问题是好事儿。 啊，你说的还挺好听的哈。 是这样 是吧？ 啊，总比这问题发生了之后才发觉有隐患要好得多吧。 你说领导会不会这个都是那种啊这个。说说行，大面上说说话还行，一到真枪实弹的要演练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也不能随手拿着安全手册，你等我翻翻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最忙的一天啊，您最好把您从事这个什么工作啊，为什么那天特别忙，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是， 那时话开说，我最忙的一天，午饭下午3点钟才吃， 哎呦， 几口就吃完了，接着忙去了， 身子都饿坏了， 啊、忙着搬家呢。 啊、 就是、搬家那天最忙。 那还好不用天天都搬家、要不然这样身体真吃不消。 谁天天搬家呀、搬家工是天天搬家，那一天搬好几起呢。咱普通老百姓谁没事天天老搬家。 我就那么一说，他也没说他的工作是吧，我就那么一瞎猜。 博岸博心说最忙的一天，上班族谁都有过。一天3顿饭都是对付，晚上睡2-3个小时。工作是我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啊，只要不是天天如此就行、啊，我们能接受。我们需要工作，更希望工作离不开我们。 这废寝忘食的，这生活规律都打破了。 哎呀，有的时候忙一下两下，比如说难免有个突击哈、完成个什么加个班加个点，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是长期加班加点连轴转的时候，您得关注您的健康了啊、最好听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说到这健康，那是花开说、还问我是不是感冒了哈、告诉我多喝点水。我也不知道我这怎么弄的，就变成这个动静了。 你现在是捏了鼻子， 有可能是吹空调吹的。 好吧，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昨儿是七夕， 是 哎，这个我们又来关注一下七夕那天去领证登记结婚的。 哎，等会儿 啊， 说这事之前，昨儿还有听众发微信问咱们呢，说那个今天这七夕李凯怎么没上班啊？过节去了吧？会不？昨天过节去了？ 我昨天开了一天的会。 我作证，真的、这个李凯真的昨天忙了一整天的工作。 是是是，今天接着忙啊。昨天是七夕，我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关注一下，全市婚姻登记机关完成了新人登记2173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2173对的新人领证了。 我怎么记着这数好像在特殊的日子里不算大的数、 对对对，就是领证的人跟往年七夕比基本上也就是一半甚至是1/3啊、所以你看领证的人少了。七夕这种好日子扎堆领证的降温呢，也说明呢年轻人的这种婚姻观念趋于成熟和理性 啊，这倒是。 哎，这个前几年你甭说七夕了，什么9月9，听说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毕业没毕业、那时候就知道坐一个出租车夏利啊，他师傅跟我说，哎呦，我今天拉了好几对去领证了，你知道是哪天吗？ 哪天呢？ 1999年的9月9号。 啊， 这你听着这个日子， 就沾这么个日子也跟领证能扯上关系。这个、 必须扯上1999年9月9号 啊，所谓天长地久， 那可不是吗？哎呀，现在这前几年就是每逢七夕啊、9月9这些特殊日子，反正人家都是像什么朝阳、海淀这些民政局这人多啊，经常是提前早早的就排队。但是昨天呢，这两个区的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排队的新人不足10对啊，就不到20个人，网上预约的新人也只有100对左右。 平时比平时略多一点，但是不显眼。 嗯， 有一位刚刚领证的新郎张先生跟记者说，说八月二号，昨天嘛，昨天是我老婆生日 啊、 哦，这不是前几天才知道赶上七夕了吗？ 是， 我们提前约的时候这天，因为是工作日，所以这不是临近中午才来领证嘛。 嗯， 也有一些新人是看中七夕这一天，有一对新人。他异地恋 啊，不容易， 啊、就是不在一块儿。 嗯， 异地恋3年多、 哎，那更不容易。 特意选择鹊桥相会的日子来登记。 嗯， 说这可以提醒彼此珍惜、精心守护的爱情 啊，有寓意在里边。 哎呀，反正现如今这个除了这样异地恋的，基本上还都行啊，都比较理性。从2008年，你看我一说就得从1999年开始说，人家都是08年，什么0808， 一查查出10年出去。 2009年的什么0909，2012年的2012、12啊，这些特别特殊的日子的这个全市的婚姻登记数量都超过10000对， 嗯， 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两万对， 这两万对 四万多人吧， 出了事儿了， 四万多人吧。比平时的10倍多 啊！ 哎呀，特殊的日子没带来特殊的幸福， 那得排队呀。 我跟你只说个事儿，你就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了。 嗯， 有统计数据显示， 嗯， 扎堆登记的新人离婚率明显高于平时登记的新人 啊， 有的甚至在登记一个星期之后，或者是半个月之后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为什么呀？ 这些新人有的是为了赶日子啊，还有的是因为一时兴起，俩人溜着大街，哎呦，今儿是个好日子，嘿，好玩，咱登记了的吧， 领个证玩玩。 下个星期再领个证，接着玩。 那领的就是颜色就变了吧？ 都是红色的现在。 啊、是吗？ 啊，这个据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说今年七夕新人登记回归了正常数量，说明经历了前几年狂欢式的登记之后，年轻人的婚姻观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更加注重婚姻和感情的内涵。 嗯， 不再有盲目追求日期、数字这些外在的标志，真正的是俩人这个日子得过得好，对吧？ 我一听狂欢式登记这几个字儿，我怎么后怕呢？ 这有什么可后怕的？ 狂欢式登记、 啊、 那登记是为了什么？图什么呀？是吧？ 就是喜庆嘛。 这时候喜庆了、 啊， 你这一个星期之后改去领那别的色的那证的时候，那 跟你说都是红的吧？ 我说的是脸色变了 啊，脸色变了啊。反正总之，现如今啊，这个婚姻不是儿戏， 对， 年轻人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想明白了再结婚啊，然后别轻易的。老话怎么说来着？ 啊， 结了就别离啊！ 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婚姻也是一种承诺哈， 嗯， 轻易不要许下承诺，许承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哎、 许了之后，您就别朝令夕改，这个 朝令夕改， 推翻您的承诺，是不是、啊 是？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唐小事》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最忙的一天都忙些什么了哈。这个有没有忙得连饭都没吃上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老公，车上装的是什么？ 前几天测了胎压，发现右前轮气压只有1.0了，好危险！当场装了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更放心。 这钱花的值。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丁义健。 液体一起兄弟。 2016款液体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方向是有外侧车道的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另外，西四环的辅路定慧北桥到四季青桥由南向北直行车多。京通快速四五环间的出城方向，通惠河北路二三环间的出城方向，还有朝阳路的进出城双方向，朝外大街的出城方向，东外大街的出城方向都是车多路段。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大兴桥海子角附近的中间车道有大面积的货物遗洒，后车多加注意。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车多，莲花池东路的辅路莲花桥到天宁寺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小心驾驶。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五点二十到六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最忙的一天都忙了些什么？ 嗯， 有没有没吃成饭呢？或者其他的一些跟平时这个节奏不太一样的日子？ 或者您忙起来这个节奏不太一样，跟别的忙法不一样啊？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但是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忙。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 不吃早的牛说：“哎呦，李凯昨天的会肯定开场了，都没缓过神来 啊！ 结婚论敦。” 还是论堆儿，那都不好说。 反正 嘴瓢，反正嘴是瓢。 人一累了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口齿不清 啊，脑子不清楚的时候也容易口齿不清。又见青天说，有时候啊，这忙做饭啊，一边听大城小事一边做饭，连给大城小事发信息的时间都没有。 啊，那您还是正常的，您千万别为了发个信息，结果把菜弄糊了。啊，那天晚上这个家里边人该埋怨了。 没事儿，哪天换家里那口子做饭的时候，您就能悠悠哒哒的边听大城小事边跟我们互动了，是吧？ 你确信说的是换家里那口子做饭的时候，不是换家里那口子的时候？ 我可什么都没说，这昨天七夕刚过完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忙忙叨叨的事儿，这事儿真是够忙的。 怎么了？ 三天前呢，加拿大航空 AC32 次航班从北京就往多伦多飞，飞呀、飞呀、飞，途中啊，有一名男乘客跟空乘人员发生了摩擦，飞机无奈折返回来了。 哎呦，听说了，不是说骚扰空乘是吧？ 反正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加拿大航空啊 AC32 次航班呢，那天晚上六点半起飞，大约飞了两个小时之后啊，就飞到了俄罗斯上空，然后开始调转方向，沿着这个南航线啊返航。当天晚上11:18又在北京降落了，回来了。飞机返航之后，加拿大航空的新闻发言人这个菲茨伯特里克回应说，确认客机返航的事实，说这飞机上啊有乘客滋事，飞机被迫折返。 嗯， 因为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啊不方便把更多细节透露出来。对于这件事，首都机场的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根据相关人士透露，滋事的这男的姓马，持中国护照。空乘人员在给大家配餐的时候，餐车呀一不小心碰着了这名男子。随后啊，这双方不是言语交流不畅快嘛，这语言不一样哈，就发生了纠纷。整个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出现激烈冲突，更不存在外媒报道当中所谓的性侵。但是这双方的纠纷呢，导致飞机返航这情节是比较严重的。 嗯， 滋事的马姓男子已经受到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 反正这个消息有的时候真是满天飞，我也是看到说性侵空乘，后来说空乘60多岁，今天一看出来正式的说法了啊，就是看来是因为有些小摩擦。 对 啊，这个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觉得什么事儿别慌事儿满天传啊。 是， 因为我也看我朋友圈里边也很传。哎呀，接下来我想说旅游哈，你说去加拿大旅游有点远，咱去一个近的泰国啊。7月底的时候，李女士在携程网上参加了一个泰国曼谷芭提雅跟团游。 嗯，挺好的呀。 但是前两天不是新闻说曼谷发生爆炸了吗？ 这是爆炸之前订的团。 哎，李女士说要不然这别去了，为了安全考虑咱取消行程得了。结果呢，携程方面说你报这个团，你的曼谷芭提雅你不涉及四面佛景区，游客只要跟紧导游不单独行事啊就没事。但是李女士还是希望能够退得完，认为这个事儿哪有谱啊，是吧？没办法预估， 对此呢，谢征的解释说，由于旅游部门尚未发出进行通知，根据双方已经签署的合同，你这个预订产品成功之后，你发生更改、取消、退订情况，你得承担全额损失， 就是单方面毁约。 哎呀，所以你得掏钱啊，这个。其实泰国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其他旅行社如何应对呢？ 嗯， 中国国旅总社客服人员跟记者说呢，说目前赴泰旅游是正常发团，如果顾客需要退团，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你看，但是不至于全损 啊，不至于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啊、有一定比例啊。同城的客服人员也说了，说如果游客有心理负担的，可以按照合同退还。也可以由公司呢安排改签。 嗯， 旅游专家说了，说目前呢国家旅游局发布通知，称建议赴泰游客呢加强安全意识，并且合理规划路线，这不是禁止赴泰旅游的通知。说这种背景之下呢，国内多数旅行社呢大多是照常发团的。 嗯， 啊，各旅行社呢也享有自行处理退团事宜的权利。那么今天凌晨呢，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呢，李女士跟记者说：“说虽然自己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啊，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放弃这次。 心里还是放心不下。 哎，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您在签订旅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那个合同条款啊。 嗯， 关于这种退团啊，比如说临时改变，可能还是有明确的说法的， 是 您可能要承担一定的损失。” 这个通州区马驹桥镇金桥幼儿园和金桥小学周边的交通状况啊，让家长们现在是越来越担心 啊！怎么回事？ 什么红绿灯指示牌一个没有，上百辆私家车乱停放，随便开。这眼瞅着就要开学了，这交通状况越来越糟糕。 哎呦， 8月3号下午就能放学时段啊，幼儿门外十几米，两辆越野车嘣就撞上了。 哎呦， 一辆车当场就是底儿朝天，另外一辆啊，那个前引擎盖都给翻起来了。那个巨大的声响啊，让很多家长到现在想想都后怕。 嗯， 幼儿园值班老师刘老师啊，对这情况也是非常的无奈，说我们幼儿园呢，去年才搬过来的，4月份刚刚招生的时候，周边车辆它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根据刘老师介绍啊，以前呢，园方在门口啊自己就装了摄像头来监控孩子出入园时候的路况，保证安全。遇到乱停车的车主，工作人员看见了就会劝阻。但是现在随着车辆越来越多，混乱的交通啊，已经光靠劝阻是没法改善的了。最近呢，记者探访也发现，金桥幼儿园和金桥小学南北呢是隔路而建，东边啊紧邻十字路口，路口呢没有红绿灯，周边确实没有路牌指示。周边路上也没停车线，这三无的状态呀、啊，让原本宽阔的马路一下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不是，这些车是哪儿来的呢？ 这个车呀，大多数呢都是来自周边小区的。 嗯， 这个珠江帝景小区的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他们小区300多个车位满足不了2700多户业主的需求，而旁边另一个小区的居民就透露说，这地下车位呀、啊、还有的是，但是啊，一个车位每月收费500块钱。好多车主为了省这钱才停在外边所谓的免费车位。刘老师表示啊，他们呢将会跟交通部门沟通，希望啊能够在门口树立一个禁止停车的指示牌，而家长们则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治理和疏解这一地方的交通状况，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心上下学的环境。 嗯，有很多的新建小区边上，包括有一些新建的学校哈、啊，可能一些道路的标志标线，还包括一些交通设施还没有建成，或者是不太这个没配套，没 跟上， 没投入使用。 对 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应该能不能稍微的同步一下啊，就是这条街通了。然后呢，市政规划也做完了，就能够同步有啊、该有的红绿灯啊，该有的一些标线呢、啊。您不能因为没有就可着劲儿的胡停，是吧？ 是啊，你说这些业主们也真是为了省那500块钱，在路上啊，咱不说遇着别的事儿，您那车被剐了、被蹭了，哪怕发生点别的意外，您自己的权利一样受到损失和侵害呀。 尤其是有这样的幼儿园的地方，更应该如此哈。 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忙的一天啊，依然有很多朋友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当然了，也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像向日葵就说。拿着本现翻的领导就应该立马撤了， 嗯 啊，安全就是人命关天， 嗯， 应该一票否决。你看，其实我觉得你能想得出来，问个问题都得拿个大本现翻，这个有时间翻本吗？ 这不就等于上学的时候考试作弊吗？是不是？这个 是作弊， 哎，一个意思，老师上面提问或者说答卷子，你在底下翻小抄， 哎、 性质差不太多，我觉着。哎，实在人说， 嗯， 我们最忙的时候啊，就是带着团活动的时候， 嗯， 召集人安排用餐，一天下来，哎呦，这个累的呀。

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